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晚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，我是刘佳。来关注天气，今天夜间多云，最低气温17摄氏度，明天白天晴转多云，最高气温26摄氏度。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：国网北京电力表示，首都电网供应充足，可确保满足全市用电需求；本市开展流域专项执法，首日发现涉水环境问题13起；北辰集团投资800多万元，助力门头沟区斋堂镇振兴农村经济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国网北京电力今天发布消息表示，结合近期国内个别省份出现限电情况，部分媒体和电力客户向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提出关注问询，特别针对北京停电计划等网络信息表示担忧。目前，首都电网供应充足、平稳有序，可确保满足全市用电需求，请市民不必担忧。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，本月26号，北京市区两局生态环境、水务、公安等部门联合属地政府，对通州区张家湾镇、郭县镇、台湖镇、余家坞乡启动为期1周的北运河流域专项执法行动，首日共发现涉水环境问题13起，主要集中于生活污水直排河道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涉嫌超标排放和超负荷运行、河道管护不到位等问题，均要求属地政府进行整改。北辰集团与门头沟区斋堂镇白虎头村签订一村一企结对帮扶协议，3年投入资金800万元，带动白虎头村低收入户全都脱低。今天下午，斋堂镇党政企农4方共筑乡村振兴发展项目正式启动，借助北辰集团帮扶模式，全面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村民增收。具体情况，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。郑建明，你好。 你好，主持人。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北辰集团对斋堂镇白虎头村的具体的帮扶情况。 是这样，门头沟区斋堂镇的白虎头村呢，地处西部山区，人少地少呢，资源匮乏，产业基础呢十分薄弱，人均年收入呢不到1000元，是远近闻名的低收入村。2018年呢，北辰集团与白虎头村签订了这个一村一企、一企一村的这个结对帮扶协议，3年呢共投入资金800多万元。他们结合这个村内优势，定制着详尽的这个项目实施方案，主要有3大板块。包括这个景观湖的防渗漏改造提升项目、高端民宿项目，还有杂粮加工厂项目。他们还注册了村旅游经济合作社，推行这个政府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这个创新运作帮扶机制，村民全员参股，村集体的收益呢，作为这个集体的红利分配到每个村民，每年呢可为这个白虎头村呢带来近60万元的收入。此外呢，还设立了助老、助困、助学、助医资金50万元，用于全村的因老、因困、因病、因学等群体的慰问和帮扶。集团公司呢，与白虎头村呢建立了这个扶低产品直采共用这种协议，以市场价格呢收购白虎头村的特色农产品。去年呢，仅这一项收入呢，白虎头村的村集体经济呢就得到了壮大，村民的人均收入呢得到了已经达到了3万多元。主持人， 那么党政企农4方振兴乡村发展的作用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。 党政企农4方助力乡村振兴发展项目的实施呢，目的就是为了要统筹党委、政府、企业还有农民4方的力量，在产业孵化、招商引资进行深入的协作，通过整合各方的资源，按照这个北辰集团的这个模式，来达到这个村庄致富，最终呢实现这个富民强镇的这个目标。我要介绍内容就是这些，主持人。 好，谢谢郑建明的介绍，再见。 再见。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整点快报，接下来是连线报道。 新闻正在发生，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。 电影《长津湖》今天下午召开专题研讨会，来自业界、学界的各方专家相聚一堂，共话影片制作意义。截至研讨会召开，预售票房已经超过了8100万元。具体情况，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杨帆。杨帆，你好。 你好，主持人。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研讨会的具体情况。 好的，是这样的。那么电影《长津湖》呢，是近年来少有的描写抗美援朝东线战场的一部影视作品。在今天下午的研讨会上呢，博纳影业的董事长、电影总制片人于东就介绍，这个剧组呢是从去年11月24号在浙江正式开机，经过6个多月的紧张拍摄呢，最终成片由3位重量级的大导演陈凯歌、徐克、徐超贤分3组各有侧重，连续接力的进行了拍摄。那这在中国电影史上呢是前所未有的。这部电影呢，它是超过了7000人的一个制作班底，线性总计400多天的拍摄历程。那么来自全世界80多家特效公司为这部电影来服务。那么《长津湖》呢，是讲述了一场以弱胜强的血性战争，直接把中国电影工业化的水平呢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。在研讨会上呢，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教授王一川就介绍呢，其中一组巧妙利用双重视角对比拍摄，展现毛泽东和一个浙江普通农家这两组父亲送儿子上战场的镜头呢，让他印象十分深刻，也震撼地塑造了一幅中华民族豪气蓬勃、同仇敌忾的英雄群像。那么《长津湖》呢，同时也是今年建党100周年的献礼影片，以抗美援朝为原点素材，届时呢将再次引爆中华民族的一个集体记忆。截至今天下午研讨会召开呢，这部电影《长津湖》的票房呢预售已经突破了8100万，将于9月30号正式上映。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，主持人。 嗯，好，谢谢杨帆的介绍，再见。 嗯，再见。 关注天气，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明天早晨有轻雾，最低气温17摄氏度。明天白天晴转多云，最高气温26摄氏度。 路况信息，路况信息。房屋委托选相遇，省心省力有保障。3种委托模式，任您随心选择。4步完成委托，坐享房租收益，7大服务保障，让您全无后顾之忧。相遇，让生活更美好。 关注路况，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。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。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，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。这一时段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曹丽，主播刘佳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新版上线了， 音乐、健康、教育、互动、聊天室，时时有我相伴。小说、相声、曲艺，各大榜单，个个不简单。听书、历史、评书，个性推荐，只为你喜欢。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下载好了吗？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最近吧，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。 哦，怎么讲？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，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，司机还朝我挥手呢。 交管部门提示您，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，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，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。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，驾车礼让斑马线。 长城内外， 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， 舞动冰雪节拍。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、交通广播、体育广播双奥之声、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、京津冀之声、外语广播、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，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，敬请收听。 爱北京，唱起来！ 我是歌唱北京优秀歌曲推荐人朗朗 叶乔波。 大家好，我是王明九。 大家好，我是蔡国庆。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。国庆期间，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节目《爱北京唱起来》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国庆特辑，精选20首动听金曲，唱出我们热爱的北京城。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，敬请期待。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。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，反对铺张浪费。 奇怪，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，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。